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翻到嚟星期二版嘅本土最前线啦。上个礼拜又唔好意思啊，隔个礼拜又病，因为上个礼拜咧就肚痛，咁咧就惊个病征咧，即系你都知依家肺炎个病征有肚痛啊嘛。咁我就同阿台长又同阿台长汇一汇报啦，因为我自己都要汇报翻我自己身体状况嘅，即系因为依家咧个情况咧就系即系个肺炎嘅情况咧，即系我阵间都讲个市道，即系有阵时。可能我自己覺得肚屙，即係可能以我上個禮拜嚟計，可能我自己覺得啊肚屙喎，咁不如，但係咧都同阿台長匯報聲，咁唔係即係或者你唔同阿台長或者阿推咪匯報聲，咁就直接我肚屙照翻嚟，屌你點知原來我瀨撚咗嘢嘅，屌你老母咁啊千古罪人啦，真係㗎，我依家係拍做千古罪人嘅咋，屌你老母陣間到我真係瀨撚咗嘢，惹撚咗普羅依個嗰啲人，跟住咧，哇屌第日就大。大字標題，屌你老母廢老法國佬乜乜柒柒，屌你老母累街坊咁，屌你老母咁啊大撚鑊，所以我自己都好小心啊，所以大家咧都見到我哋台面咧都有啲咁嘅嘢，有啲咁啊民間抗疫你我有份，一個咧就係酒精消毒護膚啫喱及差酒精差手補充裝嘅啫喱一支咧，就係、是、咧就係、是、出手噶啦，咁呢一支咧。就是補充裝嚟嘅，咁咧，咁啊，我哋出手啦！依家我架車都擺好多，咁如果我差唔多，我都陣間都買兩支擺多少少喺度。咁呢一隻咧就係、是、咧就係、是、買嘅咧就係依個75%嘅差手液啦。咁補充裝咧就係420ml嘅，咁咧就係、是、呢、這個酒精消毒護膚啫喱咧就係85嘅，咁啊含70%到嘅酒精含量啦，咁每一套嘅費用咧就係80蚊，咁啊數量有限，每人限買兩套嘅，咁啊可以上嚟買我哋買 video 嗰度咧係購買啦，咁樣跟住繳街節目月費咧，同埋咧依一個咧係癲狗日報月費同埋鬱敏射馬月費人士咧就會係優先嘅嚇，即係你哋啊咁依啲好正常啊，係咪先？咁啊攜手抗影部分咧。產品咧會預留俾咧依個鬱敏長者之友會咁轉贈啲區內獨居長者咁有心人士咧，如果有即係口罩啊、酒精擦手液啊、消毒酒精啊等咧，都歡迎咧同我哋咧聯絡，咁啊本會咧都會協助代辦嘅咁樣。咁呢一隻咧就係100%，就香港製造，酒精濃度咧就70%至到75%，咁啊殺都係99.9%嘅細菌嘅咁樣。世衛組織咧建議咧咁啊係。建議嘅處方嚟嘅呢個嚇，免沖洗、自然風乾咁樣，含護膚配方不引致甩皮嘅，咁啊，但係咧都有個警告，就吸入咧同進食啊對身體有害嘅，即係小朋友用啊小心啲啊，即係記得叫佢捽手嗰時唱曬手 Happy Birthday 先好似啊，先好似至捽完啊，大家可以上嚟，陣間我都真係買兩支喎，唔係賣廣告啫，大佬，你都知道高危行業，即係所以依家即係個情況去到邊鳩度咧？屌我哋世衛孭撚曬鑊嘅而家。你世衛就孭撚曬鑊啦！依家屌你老，依家就都話有又係有傳啦，點解成日話講傳咧？屌你老味！我依家網上面嗰啲咁嘅content farm啊，啲內容農場咧，嗰啲新聞咧好撚多啊，好撚多啊！嗱，呢一張啊陣間出啦，因為陣間會講撚到屌你呢一個搶功能組別呢個問題。屌你老味！我今日晏晝依家放假啊，其實今日晏晝喺屋企真係瞓下覺，聽撚到有個消息要搶功能組別，依個都聽咗好撚耐啊！屌你老味係。依家講撚到要直頭係屌必勝必然要去嘅方法，咁所以咧，喂繼續出嗰圖，喂繼續出翻嗰、那個烏克蘭嗰個手足，你出翻烏克蘭個手足，屌你老你真係對撚住呢張相慚愧啊！你呢班撚樣，你用撚佢呢張相嘅 photo pack， 你真係咪撚同我講話搶福功能組別啦？屌你老母個閪啱唔啱啊？我即時頭先煲煙嗰陣時咧，諗諗下同阿 曾經同阿台長傾一下都唔撚對路啦，屌你老母閪搶功能組別，屌你老母閪！咁你同屌你老母閪，喂，即係俾呢個人屌嘅啫，真係你喂，大家知唔知呢張相咩由來嘅先？我解釋一下啦，屌你，喂，我新呢幅圖就係屌你烏克蘭喺個嚴冬嘅革命裏面，屌你老，其中一個即係叛軍領袖嘅講過，屌你喂，如果接受政府嘅條件點樣對跟住，屌你老，洗佢嘅手足啊！仲要搶功能組別，屌你老母！喺成件事就係要消滅功能組別啊嘛！依家去諗翻搶功能組別，屌你老母啊！係真係講講啫，唔係太過快啦！屌講講下，所以啊今晚就攞呢張相擺喺背後嘅啫，屌你老母係咁就係咁解，搶你老母喺功能組別咩？仲要搶你老母啊！係咁我出嚟，屌你老母！2014年嗰啲屌雨傘革命啊，嗰啲屌你老母係嗰啲。嗰啲2008年雙普選啊，屌2003年七一遊行嗰啲屌全部廢噶啦，出嚟把撚啊，爭啲走音添。咁咧，咁講翻啱啱講啲，唉啲消毒嘢先，講翻消毒嘢先。屌，突然之間，因為呢一幅圖咧，今晚咧就預撚咗咧，就做呢個背景嘅。咁但我未撚交，我咁啊，所以我要交代一下點解講。咁講翻啲初手嘢。喂，依家你冇撚計喎，依家你。我哋咩撚曬鑊？你世衞屌你老母！喂，意大利大爆發，意大利又戇鳩，佢最早封關，但係佢老母，佢封直航，佢唔撚封。屌你老隻嗌波你冇得話。喂，你韓國、日本嗰啲係抵撚死嘅，真係。我自己 Facebook 都講抵撚死嘅。喂，你好撚彩，唔係好彩啫，即係佢哋都叫做比香港好。屌你老母，佢哋都瀨撚咗嘢咧。都可以屌啲足啲官員出嚟炒佢老母炒閪魷魚，再唔係屌你老母閪 check 佢老母有冇收受中國利益啦！屌你老母世衞呢啲要 check 佢老母啊！屌閪啦！嗰個譚德志定譚德賽啊！屌你老母閪譚德賽，屌你唔撚知就聽個名以為啲屌學佬仔啊咁嘅名嘅，屌你以為啲潮州人嚟啊譚德賽，屌你老點知老母原來喂你埃塞俄比亞呢啲屌你老母你！有搞撚錯啊！你哋自己屌你老母，即係美國佬啊！即係都有啲，即係美國佬依家對啲非洲依家有啲講法都好撚炒嘅就係依家屌你老母，你哋自己都係長期你哋非洲大部分國家都係屌長期喺戰亂啊！屌你老母，軍閥統治啊！即係屌缺乏就你屌你老母，你真係擁共嘅真係屌黐撚線！喂，今次肺炎你咪睇咯，屌你老喂！買大陸怕嘅，擦大陸鞋嘅，即係你日本啊，懶係屌你老母親，屌你個同中國懶係有親和力咁撚樣噶啦，戇撚鳩鳩一爆撚到你老母閪，因為點解咧？喂，日本嗰邊咧，同韓國即係如果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咁計咧，日本仔睇韓國仔咧，就係、是、討厭過中國人好撚多，咁可能呢一樣嘢做咗對比佢哋，屌你老母閪，仲要喺度叫中國人加油，咁當然啦，咁嗰邊好撚多華人啦，或者啲大陸移民咗過去嗰啲人啦，有大陸人移民咗過日本噶啦，唔好同我拗，幫我睇睇 chat room 乜撚嘢反應先，有陣時都要睇個 chat room 個互動啦，啱啱頭先，咁所以依家喂你。即係講緊話喂，依家我哋現時喺，即係依家我哋要首要處理嘅就屌你老母，真係唔好中招先啦！屌你都真係最撚緊要，係咪先？首要條件就咪撚中招先啦。咁而嚟呢一個病係唔撚講得少噶嘛，因為你咪睇撚到咯。喂，韓國仔同日本仔咪睇撚少咗呢個病咯。喂台灣。台灣最撚早封關噶啦，係咪先？最撚早撤橋噶啦，台灣，屌你老母閪！喂，台灣就係、是、喂唔撚信你老母大陸佬啊嘛，你老母個閪，佢審慎處理啊嘛，屌你老母閪！台灣佬審慎處理咪冇事咯，你老母閪，你屌你老母，你韓國、日本嗰啲樂觀處理咪大撚鑊咯，啱唔啱啊？依家屌你老母點解啊？屌你老母你！喂，你最撚怕就怕，屌你！喂，你哋韓國、日本啊，怕得撚住中國啫嘛！屌你老母閪，即係香港嗰啲都唔等使講啊！屌你老母閪， 邊有可能屌你老母封韓國關唔撚封中國關啊？以香港嚟嚟計係咪先？所以屌你老母都戇鳩啊！呢個屌你老母呢個政府，我都唔撚知佢包拗頸啊！屌你究竟呢個政府係包拗頸啊，定係屌你老母想專登整撚死香港人？咁我屌你老母係喂兩個睇法，我都喺度屌都細心研究緊。屌你老母究竟佢咪想一鳩整撚死曬香港人就一了百了？屌你老母閪！係咪先？不過呢啲咁撚鳩噏嘅嘢，我哋就唔撚會攞到出嚟講。只要話睇赤蒙，睇赤蒙睇咗咁撚耐都未撚睇。咁一陣間咧，都可以打定電話嚟嘅，因為啲屬駕部嗰啲聽眾啊，會封哀煙過嚟都知啦。就未咁快接聽，即係你哋打個電話嚟咁啊，電話24404088。咁你哋打完電話嚟咧，咁我哋咧咁我哋推咪啦，或者我哋接電話嘅同事咧就會係 mark 低你嘅姓名、貴姓啦，同埋電話號碼就會再封勾翻俾你嘅。咁啊陣間咁啊多數就係會第二節之後咧睇老夫心情啦，睇下今晚就喂幫手分享一下，因為依家講阿神，聽阿神區講話啲聽阿無敵神區講話咧，依家啲 YouTube 咧唔敏派啊，喂依家赤翁都即時。依家重點即時通訊都有353人啦，都多謝你先啊！大家好，喂，幫手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嚇。哇！即刻電話響啊，又唔使咁快啦，嗱，冇咁快封勾翻俾你哋嚇，你哋瓊江水先啦嚇。阿先，師傅啊，屌你老母閪，咪撚亂，咪撚亂啊！所以我咪講咯，即係再講翻我哋點處理呢個肺炎。喂，即係我真係屌你老，我發覺佬咧，真係屌叫做。好撚多嘢都先驅啊！我同大家講，我冇撚去拜年不啊，只啊屌我就朋友聚會都少咁多，當然我都會有啦，真係冇撚辦法係咪先？真係圍內，即係依家你去聚會啊，或者有 friend 約你宵夜咧，你首先要衡量一下呢、這個朋友值唔值得你同佢去赴湯蹈火啊先？因為點解啊？屌你喂！依家喂我前晚先同幾個 friend 去打邊爐。喂，屌你真係好撚老實啦！喂，我個人嘅睇法，我發覺老夫對呢次肺炎嘅睇法就係話，如果你喂即係你去打邊爐，分分鐘瀨嘢嘅，屌分分鐘會死嘅，打邊爐打喺度。咁然後你會見到我同嗰幾個朋友都仍然係為撚咗去打咁撚重要都去打邊爐啦。咁首先我哋要下咗個決定先。嗱呢啲真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嚟嘅，就係大家都唔好屋企嘅小朋友唔好學啦嚇。我亦都唔主張屋企嘅小朋友自己去打邊爐啦。屌你喺冇大人陪同之下，喂，你真係如果你同依家你同個 friend 去打得邊爐咧，你真係預緊咗你可以同佢赴湯蹈火，兩協插刀係去死先至好出去打邊爐。所以啦，我係申報利益先嘅，依家屌你依家會同我食飯嗰啲全部都係我啲好兄弟、好手足嚟，一定係屌你老！我哋曾經出生入死過啦，已經屌你喂依喂你依家都去打喂你依家都去打邊爐嘅人，一定係出生入死嘅好朋友嚟噶啦！屌你老母，如果點會仲會依家約撚埋去打邊爐？我黐鳩線！所以咧，即係我有 friend 開即係再打個比喻啦，我有個 friend 開酒吧咁樣計。咁你都知道酒吧就係大銀幕啦！依家屌你老尾閪，即係睇下喂，睇下有冇啲業界人士啊，睇下會今次肺炎啊，影響咗啲乜撚嘢啦？咁即係尤其是開鋪頭嗰啲，最首當其衝一定係食肆啊、酒吧啊依啲咁嘅飲食嘅娛樂場所啊咁樣啦。喂，佢都同我講話，喂，法國佬。幫手吹吹雞啊！屌你老母，即係吹下雞過嚟支持下啦！我哋都黃啊嘛！我話屌你老母閪！我話喂，我話阿哥，我話依家唔係講緊，屌你老政治理念啱唔撚啱啊！你啲嘢好唔好食啊？屌你老母閪抵唔撚抵啊？應唔應該落嚟玩嘅問題啊？屌你老真係，喂依家聚會真係唔可以亂咁搞喎、啊！真係，係咪先？喂，連我屋企我老母我老豆打撚開只門啊！即係佢哋慣撚咗好撚。我哋以前住開七層大廈咧，慣撚咗噶嘛，打撚開只門噶嘛，閂喺個鐵閘打撚開只門噶嘛。其實依啲唔撚好啊，屌！即係好撚多屋村都咩？屌你老母！你去到依家，你都屌你冚家產，你都仲打撚開只門聽住新聞食飯嘅，屌你吹風嘅，屌你老母索撚咗咁，屌你老母嗰啲酒精口罩買嚟做乜撚嘢？屌你老母，係咪先？即係嗰個意識，你哋可能見到哇！屌你係地盤都受影響啊，係啊。不過你地盤都 都密集啊，有啲工虽然即系虽然有啲工都你喂你唔系个个扎铁佬，净系去做开铁噶嘛？屌你老母閪系咪先？你都会密集啊，可能有阵时有啲近嘅接触噶嘛，因为有啲工种唔系独行侠做到噶嘛，有啲工种要两三个人都。喂你使乜啫？你喺楼笼影大礼幕啦，即系好捻老实，即系楼笼，即系起紧楼嘅起紧楼嘅内笼啦吓，即系室内啦，你就系做楼笼影大礼幕啦，其实停捻晒噶，你屌你老母，依家个政府死撑噶嘛？喂，4月20号先开学，停紧落停两个月学，屌你老母呢次真系截捻堕啊！真系屌你老，喂早排系咁跪喺度叫你哋屌停。罢课啊！你老婆都冇人摆，依家屌你截捻堕，你老婆自动叮一声，屌你老婆！喂，我都截捻堕啊！依家，喂，我自己做嗰行，我自己做教车佬啊！喂，几多分？喂，分享 share 啊！喂，哇！有人喂嗰啲叫哇，有人课金添喎！呢个喂保重啊！喂嗱，大家记住啊，课金唔好因为我病啊，我嗰个病咧就普通肚屙啫。啊，系啊，头先讲紧肚。点解话喂少肚屙就唔捻翻嚟咧？系咪咁捻懒咧？你个死人法国佬，屌你谂依家日本仔咪濑嘢咯？呢种文化，即系我都唔好意思噶，真系上个礼拜咧，你得屌你嗱咧，我想都岌头啊！我劲唔好意思噶，我唉仆街又喂屌又肚痛又系，屌你其实我都系屌肚痛都系喂屙下屎搞紧点噶啦嗰啲嘢系咪先？但系点解会翻嚟咧？喂真系我系承担唔捻到啊，明唔明啊？喂，你唔好谂住好捻威啊！喂，一啲架仔咪以为好捻威咯，自己屌你老母，系谂住发捻住烧到翻工呢啲文化唔捻好啊！屌你老母閪，你哋明白未啊？唔系净系日本仔啊，你哋香港人都系嘅。屌你老母閪，喂，射亲波咧，喂 ，sorry， 请亲病假咧，就当你即系已经系等同当你 absent 噶啦！屌你老母閪，一定唔捻病得嘅。即系总之你病都唔捻翻工咧，呢个系罪嚟噶。不过咧，你有个病假纸顶紧住嘅啫。啊，咁啊，病假纸可以宽恕你嘅罪咁样样嘅。屌你老母閪，好啦，戆鸠嘅你，即系呢一样文化，唔好喊我冇喊啊，我冇喊啊。咁上个礼拜有少少肚屙啊嘛，咁啊同阿 Nelson 讲，咁阿 Nelson 都话：，喂，鬼唔好，即系佢话咁佢都即系同阿台长会，喂，肚屙，发个脑啊嘛。咁啊，跟住啊，我話咁啊，第二日先啦。咁第二日禮拜三，即係等於聽晚咁樣計。聽晚咁，聽晏晝就係屙緊。咁又如果你話要我自己依家簡短少少交代身份狀況咧，咁同時事有關就係、是、我自從出去做完前線，即係去前線吸過催淚彈，即係前線記者啊！屌你老母，前線記者啊！屌你老母，聽得清楚啊！咁我喺前線做記者嗰陣時吸過催淚彈咧，我就。屙水屙咗一大轮嘅，咁依家咧个情况咧就系咧，我屙水咧可能咧之前咧就隔一日就屙一次水，然后咧跟住咧就隔三四日先屙一次水，跟住咧一越嚟越疏，越嚟越疏。咁头先都同阿台长讲过呢个问题啦，咁咪好咯，即系佢一慢慢同你排紧毒啫。咁可能下一次排毒就会可能系半年后咧咁样，咁啊需要安慰一下。咁再讲翻就系话讲肺炎个问题就，喂唔可以掉以轻心咯。你一定要輕心，因為累人累物嘅喎，即係等於有啲廢腦，屌你有啲廢腦唔撚戴口罩出街，該死唔撚死病，屌你老母你死關我撚事咩？就係、是、你捉撚咗招都唔好傳俾隔離嗰個啊嘛，你老母閪你該死啫，隔離嗰個唔撚該死噶嘛，所以你見得到啲話咩該死唔使病嗰啲廢腦啊，屌直接行埋去屌佢老母臭閪自私閪咁得噶，叫佢屌你老母喎閪，該死唔使病啊呢句嘢咪害撚死人又係。即系一句该死唔使病，同埋屌你老病捻咗都要翻工，呢两样嘢真系害捻死人。你睇下，屌喂，日本嗰、那个车站嗰个站务员发烧都要翻工，唉，屌你老母真系。所以呢啲文化真系要枪杀你这样粗口文化，什么文化？屌你老母咯，粗口文化咪就系你老母閪，即系哇 check 有啲即系有啲残体字嗰啲咧。屌今日！跟住我揾唔揾到啲片咧，間場嗰陣時俾啲撲街唔家產五毛睇啊！因為依家真係好撚多啲內容農場啊！咁其實我不嬲咧，對於內容農場咧就冇乜撚嘢感覺嘅， 但真的呢一次啊多了好撚多，所以都唉都參與下，因為我不嬲都閪冧嘅你浪龍場，有陣時見你啲料啊幾得意都分，我成日俾人屌啊，即係我閪冧。喂喂，依家搞下，我都要分一分。喂，屌你嗰啲喂，如果係浪龍場嘅，真係咪撚搞係嘛？喂，問先，喂，頭先嗰啲電話係咪都係封煙入嚟㗎？哦，咁得，開咁有，咁就所以你第一節就係講撚翻就話呢一個病。呢、這個肺炎，你唔可以掉以輕心，一掉以輕心就即刻撲街拜拜咯！屌你老母閪，屌你日本，屌韓國，樂觀地處理，仲撚好笑。泰國屌潑水節之前仲要話，唉，佢仲話潑水節之前要開個。啊嗰、那個 chat room 都有啲關心嘅語句啦，飲下啲黑醋清下個肚啊，都好似得喎黑醋。咁咧就咁，所以有啲 friend 就譬如嗰啲開啲食肆啊，咁啊叫我喂發個佬吹下雞過嚟啊，捧下場。我話點撚樣吹雞捧咩場啫？真係屌你喂，真係係擔當唔撚起呢個責任。我真係唯有叫幾個兩協插刀嘅，係咪先？咁嗰啲先至會出嚟，點會同你哋聚會嘅？真係嗰啲咁，所以就你就後面嗰個整個保鮮紙，我冇啊，冇得整保鮮紙啊！阿李赤翁話：請李居明去福慧精舍含咒朱邪抗業。念咒，屌睇紧做咗含咒，屌喺度念咒。临兵斗者皆疾念在前啊嘛，整咗未啊？阿 Nelson 你学咗未啊？嗰个阿剑子唔好乱咁，嗱即系剑子唔好乱咁揸啊！即系俾人屌啊！俾啲学即系剑子啊！即系两个手指，即系阿加藤英个，哎屌你老母！劍指嘅即係加藤英嗰招牌動作，咁啲即係如果喺道家嚟講，呢啲叫劍指啦，即係代表劍噶啦。你哋有睇開屌以前邵氏嗰啲乜嘢奇門遁甲嗰啲，會有好撚多呢啲噶啦。屌你老母，屌你李居明呢啲真係，屌你老母真係大迷信啊！唔呃仔，你以前有睇大迷信噶？你睇得住大迷信都屌你老母，知道呢個撚嘢有古怪啦，唔呃仔，屌你老母。林兵，屌你老母！我喺部电话度啊，喂，我喺部电话度啊，林兵兜住间酒店做事啦，我今晚食鸡啊，屌你老母，黐捻线啊，屌你老母，今晚我食鸡，等住开咧一挂，唔捻怕俾人打，屌你老母，口血啲啊，可以，屌你老母，食鸡之前，嗱我教大家食鸡点样引用呢个林兵兜住呢个。就係、是、食雞喺跳降傘之前喺部電話度喺度淋冰鬥扯，屌你老母！咁啊，嗰一場你係多血啲噶啦，屌你老母係黐撚線嘅，即係呢啲妖言惑眾嘅真係。唉，法國佬中唔中意韓國啊？我想封歐俾我細妹啫，我細妹喺韓國啊，啊，即係大撚鑊。點解早排啊？早排我細妹仲要攞啲口罩嚟救濟我哋啊！依家諗諗下，我分分鐘我哋鏡翻轉頭啊！你將啲口罩要，我老母仲好撚老定啊！啊唔怕，哎我哋唔怕有冇口罩用嘅，你細妹可以喺韓國寄翻嚟，屌咧韓國大鑊過香港啊！依家屌你老尾，分分鐘飛過去救佢添嘛，可能因為韓國屌得平啊嘛，依家屌你啲機票平撚到嚇撚死你，平撚過飛海南島啊！屌你老尾，亡國之將。是啊，北角分店最新情况是呢个 KFC 北角分店的，啱啱我头先都攞咗攞上咗出嚟讲，因为屌你老母有阵时，屌一爆一爆啊，唔等记得咗讲啊，唉真系嗱呢个啦，嗰泰国呢一嗱呢一个新闻咧都唔知系咪都唔知系咪内容嚟嘅添啊，屌你老母，我又望一望啫，因为有阵时好捻麻烦分啫，三立。台灣都渣渣地噶啦，不過照睇啦，即係照講啦。咁國際遊客狂掉啊，43% 啊！泰國旅遊部咧，泰國旅遊部長啊出奇招啊，救觀光啊，咁啊俾中國免簽啊！屌你老母，依啲真係，我真係除緊咗恭喜之外，都唯有學阿嘉欣姐講，我真係恭喜你啊！屌你老母，咁啊就咁呢一。 咁呢一節咧，咁大約都係即係講翻大家要心，即、就、係、是、要好小心咯。即、就、係、是、我都知一噏到出嚟開食肆啲點緊攞撲街噶啦，屌你老母真係，哇真係好撚老實講，你依家要出嚟去聚會嗰啲真係屌生死之交，你先好去嘅。即係我依家係我自己係嘅，如果唔係就我最多自自閉閉走去食個雲吞麵啊，或者去即係我依家揀，反而揀啲冇咁撚多人嘅餐廳添啊！屌，幾撚契弟啊！即係可能，唉，真係我揀啲冇咁撚多人嘅餐廳，可能自己一兩個咁啊，即係係啊，即係盡量都唔搭台啊！如果有得，屌，有一坐大台，自己坐一張大台咁樣計，然後咧嗰啲即係嗰啲夥計啦嚇，嗰啲。即係嗰啲夥計都唔會怪你啊！點啊屌你個撚一個人入嚟坐一張大台啊！通常嗰啲阿姐，你試下去澳牛，喂聽講依家澳牛都屌澳牛，我睇巴打高低有巴打講話澳牛咧，嗰啲夥計落單咧叫人慢慢啊！屌你老，喺澳牛啊嗰個夥計啊同個客講啊，得你慢慢講得噶啦，我慢慢食啦！屌你世界真係變撚咗啦！喂搞撚到我依家想去澳牛試啫，其實我未咧去澳牛啊，咁啊電話有啦係嘛，咁啊休息翻嚟咧就會打翻個，咁啊會封歐翻個電話俾你哋，咁啊大家都可以喂多啲分享啊，幫手個 YouTube 嗱分享咗依啲咪乖咯，阿屎忽草泥馬 Steve 草泥馬身體健康啊！緊啊，加唔少啊，兩聲咳咯，隔住個芒都感應到我啲劍氣啊！屌你咯，咩叫你講笑？我以前有睇《中華英雄》，咪有睇《中華英雄》就知啊！屌，成日用噶啦呢啲。好，咁就休息翻嚟咁啊，陣間會係再做翻個風啊，唔係我講埋個 topic 先啊！屌唔撚記得咗，喂就係、是、喂功能組別，你哋覺得搶唔撚搶咧？其實第二節咧，我都會開個 topic 就話你第二節嗰個就係你哋風封煙嚟啦，咁我哋都想講講，喂，屌你老，你贊唔贊成繼續信繼續會做投票啊？即係會係喺香港呢一個選舉制度裏面，你仲係會覺得喺個選舉制度個建制裏面，仲可以爭取到啲乜撚嘢咧？咁總之就係支唔支持佢哋今次依家泛民諗嗰、那個，屌你老啊，要搶功能組別呢一樣嘢咧？因為其實都等於同阿沈旭輝開火啦！依家我都牛牛地底，所以我食口煙休息一陣先。好嘛，二四四零四零八八，打電話翻嚟。OK， 拜拜。